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4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至42。复次乔世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欲留相，欲留果，若常，若无常。说一来相，一来果，不还相，不还果。阿罗汉相，阿罗汉果，若常，若无常。说欲留相，欲留果，若乐若苦。说一来相，一来果，不还相，不还果。阿罗汉相，阿罗汉果，若乐若苦。说欲留相，欲留果，若我，若无我。说一来相，一来果，不还相，不还果。阿罗汉相，阿罗汉果，若我，若无我。说欲留相，欲留果，若净，若不净。说一来相，一来果，不还相，不还果。阿罗汉相，阿罗汉果，若净，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境界者，应求欲留相，欲留果，若常，若无常。应求一来相，乃至阿罗汉果，若常，若无常。应求欲留相，欲留果，若乐若苦。应求一来相，乃至阿罗汉果，若乐若苦。应求欲留相，欲留果，若我，若无我。应求一来相，乃至阿罗汉果，若我，若无我。应求欲留相，欲留果，若净，若不净。应求一来相，乃至阿罗汉果，若净，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乔世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如是求欲留相，欲留果，若常，若无常。求一来相，乃至阿罗汉果，若常，若无常。求欲留相，欲留果，若乐若苦。求一来相，乃至阿罗汉果，若乐若苦。求欲留相，欲留果，若我，若无我。求一来相，乃至阿罗汉果，若我，若无我。求欲留相，欲留果，若净，若不净。求一来相，乃至阿罗汉果，若净，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境界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乔世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世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一切独觉菩提若常若无常。说一切独觉菩提若乐若苦。说一切独觉菩提若我若无我。说一切独觉菩提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 副作师说，行境界者，应求一切独觉菩提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一切独觉菩提，若乐若苦。应求一切独觉菩提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一切独觉菩提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如是求一切独觉菩提，若常若无常。求一切独觉菩提，若乐若苦。求一切独觉菩提，若我若无我。求一切独觉菩提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境界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若常若无常。说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若乐若苦。说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若我若无我。说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不作是说，行境界者，应求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若乐若苦。应求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如是求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若常若无常。求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若乐若苦。求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若我若无我。求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境界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常若无常。说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乐若苦。说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我若无我。说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境界者，应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乐若苦。应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如是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常若无常。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乐若苦。 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我若无我。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境界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十天地士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说有所得不施波罗蜜多，明说相似不施波罗蜜多？佛言：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色若常若无常，说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，说色若乐若苦，说受想行识若乐若苦，说色若我若无我，说受想行识若我若无我，说色若净若不净，说受想行识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布施者应求色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色若乐若苦，应求受想行识若乐若苦，应求色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受想行识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色若净若不净，应求受想行识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色若常若无常，求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，求色若乐若苦，求受想行识若乐若苦，求色若我若无我，求受想行识若我若无我，求色若净若不净，求受想行识若净若不净。以此等法行布施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眼处若常若无常，说耳鼻舌身意处若常若无常，说眼处若乐若苦，说耳鼻舌身意处若乐若苦，说眼处若我若无我，说耳鼻舌身意处若我若无我，说眼处若净若不净，说耳鼻舌身意处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布施者应求眼处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耳鼻舌身意处若常若无常，应求眼处若乐若苦，应求 耳鼻舌身一处，若乐若苦。应求眼处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耳鼻舌身一处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眼处，若静若不静。应求耳鼻舌身一处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，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眼处，若常若无常；求耳鼻舌身意处，若常若无常；求眼处，若乐若苦；求耳鼻舌身意处，若乐若苦；求眼处，若我若无我；求耳鼻舌身意处，若我若无我；求眼处，若静若不静；求耳鼻舌身意处，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布施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所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色处若常若无常，说声香味触法处若常若无常，说色处若乐若苦，说声香味触法处若乐若苦，说色处若我若无我，说声香味触法处若我若无我，说色处若静若不静，说声香味触法处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布施者，应求色处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声香味触法处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色处若乐若苦，应求声香味触法处若乐若苦，应求色处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声香味触法处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色处若静若不静，应求声香味触法处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色处若常若无常，求声香味触法处若常若无常，求色处若乐若苦，求声香味触法处若乐若苦，求色处若我若无我，求声香味触法处若我若无我，求色处若静若不静，求声香味触法处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布施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眼界若常若无常，说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 演出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说眼界，若乐若苦。说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。说眼界，若我若无我。说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说眼界，若净若不净。说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布施者应求眼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应求眼界若乐若苦，应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应求眼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应求眼界若净若不净，应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眼界若常若无常，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求眼界若乐若苦，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求眼界若我若无我，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求眼界若净若不净，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以此等法行布施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说耳界若常若无常，说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说耳界若乐若苦，说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说耳界若我若无我，说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说耳界若净若不净，说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布施者应求耳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耳界若乐若苦，应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应求耳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声界 乃至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而戒，若静若不静，应求生戒，乃至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有能求如是等法，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乔师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而戒，若常若无常，求生戒，乃至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求而戒，若乐若苦，求生戒，乃至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求而戒，若我若无我，求生戒，乃至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求而戒，若静若不静，求生戒，乃至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布施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乔师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师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彼戒若常若无常，说相戒彼时戒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说彼戒若乐若苦，说相戒彼时戒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说彼戒若我若无我，说相戒彼时戒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说彼戒若静若不静，说相戒彼时戒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布施者，应求彼戒若常若无常，应求相戒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彼戒若乐若苦，应求相戒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应求彼戒若我若无我，应求相戒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彼戒若静若不静，应求相戒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乔师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彼戒若常若无常，求相戒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彼戒若乐若苦，求相戒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求彼戒若我若无我，求相戒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求彼戒若静若不静，求相戒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布施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乔师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 相似不施波罗蜜多。复次乔师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说舌界，若常若无常；说味界，舌识界，即舌处。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说舌界，若乐若苦；说味界，舌识界，即舌处。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。说舌界，若我若无我；说味界，舌识界，即舌处。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；说舌界，若净若不净；说味界，舌识界，即舌处。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佛陀是说，行布施者应求舌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舌界若乐若苦，应求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应求舌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舌界若净若不净，应求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乔师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舌界，若常若无常；求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；求舌界，若乐若苦；求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；求舌界，若我若无我；求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；求舌界，若净若不净；求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以此等法行布施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乔师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乔师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身界若常若无常；说触界、身识界，即身处。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；说身界，若乐若苦；说触界、身识界，即身处。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；说身界，若我若无我；说触界、身识界，即身处。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；说身界，若净若不净；说触界、身识界，即身处。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佛陀是说，行布施者应求身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身界若乐若苦， 应求处界乃至深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。应求身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处界乃至深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身界若静若不静。应求处界乃至深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，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身界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处界乃至深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求身界若乐若苦，求处界乃至深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求身界若我若无我，求处界乃至深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求身界若静若不静，求处界乃至深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布施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所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意界若常若无常，说法界一时界即一处，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说意界若乐若苦，说法界一时界即一处，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说意界若我若无我，说法界一时界即一处，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说意界若静若不静，说法界一时界即一处，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布施者应求意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意界若乐若苦，应求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应求意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意界若静若不静，应求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意界若常若无常，求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求意界若乐若苦，求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求意界若我若无我，求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求意界若静若不静，求法界 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，以此等法行布施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，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，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地界若常若无常，说水火风空世界若常若无常，说地界若乐若苦，说水火风空世界若乐若苦，说地界若我若无我，说水火风空世界若我若无我，说地界若净若不净，说水火风空世界若净若不净，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布施者应求地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水火风空世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地界若乐若苦，应求水火风空世界若乐若苦，应求地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水火风空世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地界若净若不净，应求水火风空世界若净若不净，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地界若常若无常，求水火风空世界若常若无常，求地界若乐若苦，求水火风空世界若乐若苦，求地界若我若无我，求水火风空世界若我若无我，求地界若净若不净，求水火风空世界若净若不净，以此等法行布施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，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，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无明若常若无常，说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贪苦忧恼，若常若无常，说无明若乐若苦，说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贪苦忧恼，若乐若苦，说无明若我若无我，说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贪苦忧恼，若我若无我，说无明若净若不净，说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贪苦忧恼，若净若不净，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 副作师说，行布施者应求无名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无名，若乐若苦。应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乐若苦。应求无名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无名，若静若不静。应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，如是等法，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无名，若常若无常。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常若无常。求无名，若乐若苦。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乐若苦。求无名，若我若无我。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我若无我。求无名，若静若不静。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静若不静。以此等法行布施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布施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。说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。说布施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。说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。说布施波罗蜜多，若我若无我。说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我若无我。说布施波罗蜜多，若静若不静。说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副作师说，行布施者应求布施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境界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布施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。应求境界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。应求布施波罗蜜多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境界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布施波罗蜜多，若静若不静。应求境界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布施，是行布施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布施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。求境界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。求布施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。求境界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。求布施波罗蜜多，若我若无我。